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馮知正。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今日呢就日头呢就传嚟一个呢就唔係好开心嘅消息，咁就係我哋光明顶嘅主持陶生呢嘅令尊曹启云先生係一位资深嘅报人，咁呢今日就喺高寿90有二呢就离开我哋，咁喺相信大家亦都喺睇到 Facebook 或者其他嘅一啲人士嘅转述呢都知道今日嘅事啊，咁但係呢陶生呢今日呢依然呢是为我们光明顶就主持节目，那么他继续会封烟的，那么陶生是不是在这里？是，那么 在这里 是。那我要代很多听众啦或者很多读者啦，首先我都要慰问一声啦，希望你节哀啦，那就因为这件对于我来讲都挺突然，因为呢我记得几年前呢我们一起去庄帝华嘅鱼类学会系一个周年嘅宴会咧，我都见到令尊同令堂，咁啊当时都有叫做一面之缘，咁所以咧就今日都感觉突然，咁啊所以都慰问一下啦，咁你安好啊？ 哦，多谢， 系， 多谢吓，咁啊咁嘅，即系我家父咧就92岁，咁就佢。其实一去都好健康啦，行路啦，系嘛，同埋即系佢好喜欢即系运动啊，九廿几岁，朝朝咧都可以由呢个碧瑶湾就行路去呢个阿富村，咁啊直到过几月前就胃口唔系好好，胃口唔好咧，咁就呢个好容易咧系忽视啊，胃口唔好咧食得好少，然后越嚟越少。咁又突然间咧，就直情又唔饮水又唔食嘢。我最衰咧就而家撞正呢个叫做武汉瘟疫啊，武汉肺炎。如果你送佢政府医院咧，就送咗入去咧， 探唔到啦， 家属探望啊， 系啊， 冇可能啊。哇，呢样嘢系几得人惊。系嘛，咁所以咧，就唯有系送私家医院，送私家医院咧都冇救护车。因为而家救护车指定去呢个公共医院，咁所以中间咧唔知佢喺唔知佢患咗咩病嘅情之下咧，就稍微有啲犹豫，唔知好唔好送去医院，佢自己又唔肯，肯咧，咁结果就到最尾咧，我就提早喺一个外游嗰度翻嚟咧，就将佢送入去养和。咁然后发现咧，佢就有一啲慢性嘅嗰个肾衰竭啊，同埋咧嗰个最紧要查下嗰个肺，咁啊冇武汉冠状病毒嘅，冇呢个嘅，咁同埋以前嗰啲肺痨啊，几十年前嗰啲咧医好嗰啲，慢慢佢再浮现，咁所以咧就咁嘅情之下就去咗啊！咁嗰几日就相当之安详，我就侍奉在侧啦，系嘛？所以咧喺呢度咧，即系连带就劝各位留意一下嗰啲老人家啦，唔好以为佢冇病症咧，佢突然间冇咗胃口，食嘢少咗嘅时候，唔饮水啊咁样嘅时候咧，一定要咧留意。不过咧呢、這个咧都系一个好似脑退化咁嘅过程。是不可逆转的。当他不吃东西或者不喝水的时候，他一定是那些器官呢，里面的器官有少少的退化。他讲到东西的，脑筋清楚的。或者他又有肺痨菌，肺痨菌再次浮现了。总之这个原因呢是非常之复合。因为现在的人越来越长命。这个60几岁70岁是不会厌食的。但好多咧，80几90咧就开始有呢啲名目啦。总之，所以嗰个家居卫生系要注意啦， 系嘛？系啊，咁我哋都慰问下令堂啦。咁佢心情即系还可以嘛？即系同埋即系健康都可以。 咁 OK， 多谢。咁首先咧，即系我想讲咧，呢啲我家父逝世咧，都系一个家庭小我嘅事件。我就唔知点解咧，就报纸咧。登出嚟放新聞，系嘛？ 小大我嘅瘟疫啊在前咧，小我家父之去留咧都系小事咧，何况佢觉得唔想高调，佢又唔想丧礼，又唔想咩，所以哇，我都唔知点解今日系报纸买咗出嚟先。咁我就好收到好多嗰啲朋友啊，识与唔识啊，咁慰问。咁我自己就喺个 Facebook 度写咗几句，我系好悼念佢啦，咁样系嘛。咁呢个咧唔系话我一个人嘅问题啦，我都希望全香港人啦、啊、多关心自己身边嘅人啦、啊，系嘛、嗯，要敬老啦、啊、长者啊、父母啊嗰啲咁咧，系入嚟得切嘅时候多同佢哋倾下偈啦。 嗯。是咁啊，即係我哋都係奉監制啊同埋啲讀者嘅關心呢就啊即係慰問一下啫，咁啊都明白你今日都十分之繁忙，亦都有家事要處理，咁啊難得你都仲可以同我哋做節目啊，咁啊咁啊即係你講完呢個小事呢，我諗即係大事呢我哋都講咗好多日㗎啦。星期五晚呢，其实我个人啊，我希望就即係可以感性一啲，或者係可以呢即係避开一下我哋不断呢围绕嘅呢个武汉疫症係咪咁啊，即係因为我同呢令尊呢都一面之缘啦，咁啊又知道即係你嗰篇 Facebook 里面呢讲到、即係有一段即係佢啊嚟香港嘅往事係咪咁，我觉得即係你虽然话系小事小我，但系对于香港人嚟讲，你都讲咗啦，你系香港人嘅儿子，系嘛？咁好多香港人嘅上一代或者上两代都系曾经经历，系， 系咁啊！即系佢哇，嗰时1950年咧，佢系千千万万揸手提箧，系嘛，同埋着住对鞋，由中国唔同嘅地方涌嚟罗湖嘅人之一， 冇错， 佢系难民嚟嘅。咁我先讲我自己家世，我自己姓曹嘅咧，几世五代之外咧，系做嗰啲同清室啊，系做官窑。咩叫官窑咧？即系嗰个故宫里边皇帝佢哋要摆设嗰啲瓷器， 嗯， 嗰啲瓷器咧就指定咧系俾某某人系去烧嘅。 嗯， 這個、呢个咧好似嗰、那个曹雪芹。佢嗰陣時康熙嘅年間咧，佢係江宁織造，係南京啊，即係話咧係負責替呢個紫禁城咧嗰啲官同埋嗰啲太監同埋妃嫔咧係提供叫做 textile 係衣料啊。咁你話幾發咧？係咪啊？咁我哋屋企咧就叫做呢個官窑啊，就全部同佢呢個主同佢做呢個瓷器嗱，係唔係佢自己一家？我谂唔系独家，咁但系有份，哇！所以就发到不得了。 应该系即系唔愁生意，真系富有人家嚟。 生意 系啊， 咁你话发唔发？ 发啦，梗系。 咁但系咧，所以发到咧系到我阿爷嗰代1924年咧，佢系可以登上呢个叫杰克逊总统号咧，系才去离开上海咧，系去美国去哈佛读书嘅。 嗯，阿爷 自费嘅。是啊，我阿爷系自费啊。 哇！ 咁你话有钱得几紧要？ 哇，好紧要啊！你谂下，你阿爷嗰代即系清朝嚟噶，系嘛？即 系 自费 民国 啊，民国咁啊，自费 系2001年 哦。 咁啊，但系咧，我阿爷咧就系败家仔，就输晒钱， 即系败家 啲钱就冇咁啊，好拮据系啦。咁佢自己咧。有两个仔，一个女，前面佢有个大家姐，一个阿哥。 嗯， 你知嗰阵时咧，就好多战乱，日本仔打你，养唔大嗰啲细路。 系， 佢个家姐死咗，阿哥咧七八岁就死咗。 嗯， 独系佢咧3岁咧就跟住个老豆相依为命。呢、這个咧日本仔打嚟嘅，佢哋嗰阵时喺南京。是一家人就撤退咗入去走难去咗安，咁、喺走难间，个家姐同埋佢阿哥就死咗。阿妈咧就系我老豆出世嘅时候之后几个月咧又死埋。 哦， 咧佢好坎坷，佢又冇母爱，亦冇家庭嘅兄弟之情、兄弟姊妹，即系独系佢老豆凑大，即系佢阿爷凑大。 变咗呢即係咁嘅背景之下就遇到乱啦咁样呢就到咗五零年呢就走出嚟香港係咪点解走嚟香港呢五零佢南京呢佢到大學南京大學乜嘢佢唔记得係咪金陵大學咁跟住佢叫改做叫华东人民大學佢考到之后呢第一日學一隻共产党治管呢间大學呢、這个开幕开學禮个禮堂呢有一个党委书记走咗上台嗰时唔知咩叫党委书记。呢、這个党委书记一走上去搵个咪高峰清一清个喉咙当住成个禮堂下面黑眼眼啲人吐吐咗口痰落前面嗰个地板嗰度。 唔系嘛。 然后呢清一清个喉咙呢对住个咪高峰嗌话同学们同学们今天今天我就是来管你们的我就是来管你们的、哦、跟住讲一大轮革命啊无产阶级的道理啊你哋知识分子要接受改造咁。咁嗰时我老豆系开学第一日同埋全部嘅新生喺下面听听到口真目呆然后返到去屋企我阿爷即系佢老豆就问佢喂你今日开学上咗咩堂咁家父就话俾我阿爷听遇到一个咁嘅叫做党委书记呢喺度开发表演讲。咁、啊、我阿爷一听到面色一转听日你唔好读啦。吓点解唔读啊话你而家即刻收拾细软离开南京走去香港投靠你个亲戚。你个亲戚呢即係我老即係佢个一其中一个姨妈。哇我老豆嗰时候吓一惊佢好想读书但係呢唔俾佢读係咪咁佢读书之前呢佢都做过做过少少嘢咁做过啲乜嘢呢我就佢就冇话俾我听。于是呢就再揸住个箧南京经常台走咗香港去靠佢姨妈。个姨妈呢就係、是、广西桂林姓李嘅。姓李嘅一个大家十几姊妹其中一个家佢其中一个姨妈呢个老公呢即係佢个姨丈呢就係、是、清代黑旗军刘明全嘅嗰个曾孙刘明全嘅孙对唔住好啊。咁所以呢嗰度十几个姨妈呢就各散东西佢呢个姨妈走咗嚟香港啱啱走、哦因为佢同佢个老公佢个老公喺上海系开嗰个一间上海纱厂系宁波人系喺清末呢系第一个入口啊德国嘅机器呢系攞嚟系纺织嘅。佢个名字叫黄启宇三华王。启德个启宇宙个宇。黄启宇嗰时喺上海已经系手屈一指纱厂大亨。佢一见到共产党嚟攞埋啲机器走咗嚟香港同埋佢个太太即係我老豆嘅姨妈话嗰时候好有钱已经直住喺渣尖山牵德顺道。咁呢我阿爷听到呢叫我老豆唔好返學走落去投靠你姨妈同姨丈呢、这个叫黄太太。 喔、哦。 吓呢、这个黄启宇系边个呢就係、是、后来我諗好多人都知道。捐钱俾李公嘅黄福源同埋黄统源啊个老豆。咁呢呢个世界好细。 係 呀。係呀。1950年呢呢个黄启宇走咗落去走落嚟香港啊同佢老婆啊。呢、这个老婆就系你就系、是、我老豆嘅姨妈。 喂我咁可唔可以咁讲其实。 我阿爷即刻叫佢落去偷。 你阿爷嘅当机立断其实是改变了令尊的一生。 是要先见之明添仲要是。 是啊好少人有呢种呢咁嘅视野同埋嗰种预警能力。 是啦。 啊呢点好犀利。 我书㗎嘛。因为佢读过哈佛㗎嘛。所以真係呢个系佢关键我老豆大嗰时同我讲系改变命运关键一步。 是。 佢话嗰时一听佢佢阿爷讲佢阿爷你一定要走听日就走唔好再返学啦。 哇 落去香港。哇落去香港冇嘢做冇嘢做你搵姨丈姨丈又搬咗个纱厂落去睇下佢有咩工俾你做啦咁。 令尊当时其实都唔係好愿意㗎喎系咪呢你佢复述嘅时候。 唔愿意啊当然佢想读书㗎嘛。 係囉落到嚟香港冇书读㗎嘛。 啊，冇大學 讀，即係打工喎、 啊。係咯， 係咪即係打工喎、啊？或者叫投靠馬王嗰陣時，一個人就揸住個碟、就走咗落嚟羅湖，然後咧揸住個地表就揾我姨婆啦。呢、個姨婆係我細嗰陣時咧，佢亦都好似我待佢咧。爱我好似阿嫲咁，因为我老豆自细冇咗阿妈嘛， 系 咁呢个姨婆系我阿阿嫲嘅亲同父同母嘅妹， 系 系嘛，咁佢仲有好多房嘅，有啲同父异母嘅，啊乱晒龙，多到不得了啊！ 即系当你爸爸好似即系自己仔咁样噶啦，即系如果姨妈嚟讲， 系啦，自己仔，因为好可怜佢啊嘛，佢几乎系孤儿啊嘛，系嘛，所以咁样开始， 系 去投靠啦。咁样投靠咧，就点样入到报纸咧，就好辗转噶啦，系嘛。咁嗰时揸住个箧咧，就走嚟，手一落嚟，佢好啦。佢细个话俾我听，佢第一套西片睇嗰套叫《狼心如铁》，伊丽莎白泰勒， 我记得， 跟奇里夫， 好经典嘅一套。 开头就系一个乡下仔揸住只箧走入城。去投靠一个好有钱嘅亲戚，咁咧就结果喺个亲戚屋企就认到认识一个千金小姐，咁佢嗰阵时就系、是、哇，可能感同身受咁咯，系嘛？ 你讲呢啲故事咧，我谂相信好多香港人咧都有种即系似曾相识或者系听过身边嘅人嘅往事。其实我自己一样。我爸爸亦都系喺澳门拎住个箧过嚟投靠表姑姐。 童年在那泥路里，身几安，一句耍把戏迷人。摇龙木偶令到他打关斗，使我开心拍着手。为何木偶不留低一丝足印？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未逗留？从前在那炎夏里的暑假，跟我爸爸笑着问，沿途谈谈爱一我的打算，首次跟他学习。然而自他离去之后，我问为何夏变得如冬一般灰暗？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未逗留？从前共你朦胧夜里，躺于星辰背后，难明白。 心爱斗牛，从此谁曾原谅我的心，始终一生在心爱斗牛。 头先咧，听见陶生咧忆述佢专庸咧，即系玩住个箧喺50年嚟到香港投靠佢嘅，即系姨妈嘅经历，即系令我都好感触。因为你勾起咗即系家父咧，亦都系咧喺澳门就持专庸，就我谂相信可能有几年咧，就一样系嚟香港同佢细佬咧，即系我阿叔就投靠喺湾仔一个表姑。姐，即系我嘅表姑婆。咁咧，当时嗱，其实我同你都有啲渊源，因为我哋无意中讲起湾仔嘅一啲掌故或者历史咧，原来大家咧都喺湾仔生活过。咁啊，特别啦，譬如话专庸喺大公报啦，即系做校对开始系嘛。咁啊，当然你话入去系好转折，但系其实我都好奇噶，既然喺50年离开呢个共产中国，嚟到香港，点解唔系入收 China Morning Post， 又唔系去华侨， 系去 又唔去咗，又唔系金夜报吓，我乱噏嘅啫。 嗰阵时未有， 系未有，我开玩笑。 這個、问题 系啊， 问得好好。嗰阵时嘅香港已经有好多好著名嘅报纸，例如呢个岑伟优嘅《华侨日报》啦，呢个胡文虎嘅呢个叫《星岛》啦，仲有何东同埋何世礼嗰阵时拥有嘅《工商日报》咧，呢啲全部都系挂中华民国年号。咁我老豆嗰阵时落嚟系冇政治背景嘅，纯粹系听阿爷讲，叫佢投靠姨妈。咁个姨丈咧就好猛啦，系叫黄启宇，就揸住嗰啲喺上海搬咗啲机器落嚟。好啦，咁佢投靠佢喺嗰度住。咁咧喺嗰度住嘅时候咧，黄启宇嗰阵时喺香港咧结识到一个咩人呢，是当时的大公报啱啱做了社长的，叫做费宜文。 哦， 这个费宜文呢就是费明仪歌唱家的那个阿叔啊，阿叔。好啦，咁要讲返啦，花开两朵。大公报1902年在天津成立，是一个民办报纸。 嗯， 好快就成为一间中国的泰晤士报。嗰陣時咧，係一個獨立同埋知識分子嘅報紙，係諷刺同埋係呢個批評時弊同埋政府，所以喺幾十年之間，佢建立一個好崇高嘅報譽。 即係用而家講法，就係公信第一，係嘛？ 係咁每年佢招考嗰啲咧，譬如話燕京啊、聖約翰啊、北大啊，嗰啲大學嘅精英就去做見習記者啊、編輯咧，係好難入嘅。 係光榮嚟 嘅，係嘛？入到去之后是一个社会地位，因为大公报香港时是大中民国 No.1 的民营大报。 是。 有好多才子才女，包括后来驻英记者萧乾，另有一个才女记者叫杨刚，但是在三四十年代的时候渗透入大公报的就已经是好多这些名大学的左翼的学生。 嗯。 那时的大公报呢辗转就社长叫做胡正之，带住张报纸咧，就1948年咧，竟然叫起义，因为嗰时系左倾啊，见到国民党就嚟兵败啊，就宣布咧系转为支持共产党。但系40年代、30年代嗰时咧，大公报都好反共嘅，因为系帮呢个蒋介石嘅，这个清剿啊，这个内乱啊咁样。但系佢喺起义咧就帮咗宣布咧系转台。但是宣布转台，毛泽东的军队已经打入嚟了，讲到明将来是不会有私营报纸。 是。 于是胡正之你转了台呢就昂居了，带住大公报呢就走了一班人走来香港开馆。我说那时明明呢这个上海有这个重庆有，在北京在这个天津都有，你那时中国的言论新闻自由的局面是几丰富呢。好啦，来到香港呢好多猛人的，包括一个叫严庆树，是后来驻台湾记者，他就是后来导演严浩的老豆。一个叫刘鹏瑜，四川大学毕业，留学英国文学硕士。他是后来的刘天兰，这个时装设计师的专庸。另外一个呢是来自贵阳的一个才女。叫做杨丽君，是黎小田的妈咪。另外都是做金融梁宇生， 羅夫，仲有一個咧係廣東三水嘅才子叫陳凡，係採訪記主任。 嗯， 陳凡上個廬山咧就採訪呢個蔣介石嘅。咁嗰時咧，佢亦都採訪過廣西啊，呢、這個日軍侵華嘅時候，大後方逃亡。呢、這個陳凡咧，舊學詩詞好到不得了，一手書法咧亦都非常之靚。 嗯、 所以亦都后来同梁羽生、金庸三个人呢就写武侠小说。 嗯。 但是成个大公报1950年就搬咗去干诺道中海旗123号。嗰间报馆我细个我都去过嘅，嗰时我1962年嗰时去美国。好啦，咁我老豆点样入呢？佢唔系join呢个孙，佢自己揸住个啲走咗落嚟。走咗落嚟呢就黄启宇嗰时呢就认识费宜文。点解认识费宜文呢？费宜文是上海法租界的时候一个经理，大公报的经理，他是读法文的，他自细读法国学校，长袖善舞，是懂得杜月笙啊，那阵时啊，这个上海的时候的民国文人，那呢他就其实呢就投了共了，他在上海的时候已经跟周恩来有交情，因为周恩来做白区工作，是周恩来条线，那呢见到咧好多上海嘅工业家走晒佬，于是周恩来叫呢个费宜文，你同我做统战工作，话新中国成立冇事嘅，我哋仍然要工业，叫一嗰班走咗落嚟嗰啲，包括包玉刚啊嗰啲，佢包玉刚唔系好有钱啊，嗰时系航母公司嘅经理，好多啊，譬如话呢、这个叫做田元浩，譬如叫唐长千， 嗯， 啊，同埋黄启宇呢班人叫佢翻上海。为中国服务，咁嗰阵时费宜文咧就喺上海已经识得黄启宇，就同佢讲没有事的嘛，共产党还是要做生意的嘛，周总理很欣赏你的嘛，咁咧黄启宇咁啊咧非常之精嘅，表面应酬，咁后来咧费宜文喺度落嘴头，见到黄启宇冇乜反应咧，佢走去渣甸山屋企啊拜访。话咁啦，佢话你慢慢考虑。佢话将来你有乜嘢嘢要我费某人帮忙，你出句声就得啦。即系大家都上海人。 嗯， 这个黄启宇咧，话诶得啦。佢话我啱啱我老婆有个外甥，系揸住一箧走嚟香港，人事两茫茫，唔知道你哋贵报有啲咩职位，等佢学下嘢咧，系嘛？即刻打只牌啊！ 系， 系嘛？唔好等我老豆喺屋企啊，白食白住嘅，知唔知？ 唔好咁讲，俾年轻人一个机会啫。 系啊，费宜文话好，这个你这个外甥实在难，我他就住在楼上，啊，讲上海话，一小小时流浪喂，流浪好在乎咧。 喂，唔识听我喂， 系咪 啊？ 系咯。 咁啊，费宜文好，我哋而家报馆有校对，将来都会请记者、请编辑你再入嚟做住先啦。咁咪请咗我老豆入去做咯。 哦，真系唔讲唔知，原来系咁。因为咧，成日都以为咧系党员啊，先至可以做啊嘛。 唔系，所以咧，佢咧就系校对做咗几年，然后咧就做咗编辑。 嗯， 因为佢好用功，佢自学咧呢个日文，同埋佢嚟到香港嘅时候已经识得摩斯电码。 哦， 佢又识得有几门嘢嘅，嗰啲无线电工佢系自学嘅，佢呢方面都几多才多艺。 嗯， 咁所以嗰阵时佢入大公报嘅时候，全部政治背景。 嗯， 咁咧喺嗰度咧，一去到咧就做校对，然后咧喺嗰度已经有嗰个叫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嗰啲报纸里边。 嗯， 有一个三人组个组长叫做查良镛，第一组就叫曹丕云。 哦，原来系咁。 女组员就叫常婷婷，系来自杭州。 嗯， 佢个老豆咧系做嗰啲报纸同出版嘅， 嗯， 咁啊三个系一个小组度，咁就大家就识得啦，系嘛？咁据佢忆述咧，嗰时查良镛咧讲马克思理论，讲到一套套，真系才智。 喂，陶生，嗰位常婷婷好似系咪我见过？ 好似 就系灵堂啊。 尾咧就做咗我女母，做咗阿妈，系嘛？咁常婷婷系杭州人， 咁要多谢马克思、啊。 系啦，咁撮合咗，好啦，咁咧就入咗大公报，咁收尾咧几年之后咧，佢就慢慢就做咗大公报嘅要闻版编辑。嗱，咩叫要闻版咧？系第一版嘅新闻。 哦，即系 A1 要闻版系好重要。嗰时大公报已经归咗新华社啦。 50年的时候呢就在大公报呢是曾包括呢即是上海和香港两地穿梭，包括有乔冠华和这个叫钱其森。钱其森当时是大公报上海的分管的经理，即是做发行的。你看看这些全部已经是共产党员。你说犀不犀利？所以你说问我现在九七后那些香港传媒工业界共产党渗透。喂，大佬，我三四岁已经知道是什么事啦。 那个不叫渗透啊，话因为那个年代的大公报你噏得出那些人名，喂，其实是那种的人才呢，是今时今日好难在传媒界找到这么多人才。 全国多到不得了，仲有一个喺经理部叫尤引生，佢个太太叫做张宗伟，着一件浅蓝色嘅旗袍，好中意唱歌嘅，系嘛？呢对夫妇我自细都识得嘅，就系边个咧？就系、是、你哋光明顶另一位阿沈旭辉嘅阿公同埋阿婆， 哦，系嘛？即系你同阿沈旭辉果然系世交啊都。 佢成個大公報喺大陸落嚟，嗰啲下一代，即係沈旭輝唔係我嗰代，沈旭輝其實佢七八年 再細少少， 但係嗰啲嚴浩啊、黎小田啊、咩劉天蘭啊呢啲咧，全部都係叫嗰一代嘅大公報嘅呢啲精英嘅下一代。咁我老豆唔算都係精英，但叫曼廷邊， 冇咁講。 咁你知道咧，成個大公報喺嗰度，第一佢外省人多。第二呢佢係一个从属于一个共中共周恩来呢个间接领导嘅组织。佢变咗个 community, 佢变咗一个社团嚟嘅。咁呢边个譬如话有个老公入咗去，咁等住个老婆可以俾份工你老婆做埋嘅。 啲国货公司都系咁嘅。 係呀，同埋。 呢个呢系听命于廖承志周恩来领导嘅港澳工委。但系嗰时你要负责要向面向香港嘅工商界有钱佬。系讲新中国点好，点样爱国点进步。咁而嗰时嘅耀文科系管头版嘅新聞。 系。 头版嘅新聞呢个标题系好重要嘅。 即系起个题。 但系呢个耀文科就系要请嗰啲识英文日文教育水准高嘅知识分子去做。咁但系共产党个心系唔信呢啲人嘅。 咁 所以又要防呢，但系又要呢用到。所以一入到大公你做耀文科呢，由五十年代中开始呢，佢有一种压力嘅，因为你嗰条题第日嗰啲字眼或者选新闻选错咗咧，呢、這个有电话打嚟问啊，点解咁？然后估好多嘢、因为大我出我咧喺1953-54年有一个编一个四川落嚟嘅叫做周如瑞，系嘛，中文英文都精通，就俾肺移民氹咗上去大陆，话周恩来好欣赏佢。想找他去做外交官，他一上去苏州就被人拉了、原来怀疑周瑜以前在美新处做过是国间谍、所以后来大公报有个罗夫间谍案、这些不是独立事件，他整个报馆里面是周恩来系统，周恩来是做白区，所以这班知识分子共产党毛泽东那个核心势力是怀疑的，是不喜欢的。 明白明白。 但一开始那时候，即是整个大公报都不能够否定呢，即是真的很多即知识分子在入面，即是你想想、他们的下一代，他们的政治立场或者他们所有的东西就很不同啦，这个台入面。其实即是即是曹生你又是啦，跟着沈媽媽又是啦。其实我想讲，我一开始大学毕业跟沈生做研究的时候呢，沈媽媽是好顶唔顺我啲中文。跟住就搵出大公报嘅黎小燕姨呢，就帮我執中文執咗成年。其实我想讲、即係呢一度嘅所有，即係可能好多主持都系呢啲中文啊文学呢，其实系好受嗰个大公报影响。同埋我第一次即系后生仔呢，我唔完全，即係你知我出世嘅年代大公报已经系即係我哋唔系特别点睇嘅年代㗎嘛。我跟大公报執一年中文呢，我发觉原来佢哋嘅中文对于咬文嚼字同埋标点系好厉害。我有一次 非常严格， 系啊， 所以后来脱离大公报出去做明报嘅金融，佢嗰个招考人都系学咗大公报，就系、是、揾一篇英文电信俾你发译中文。系嘛？你头先讲个黎小燕，佢个老豆叫黎球，佢个家佢有个细佬叫黎小超，系嘛？ 佢啲中文真系好。 系，但系啲中文真系好叻，因为我哋以前学中文，我哋学标点符号咧，系嗰啲小学常识科先学。 喂，但系陶生，我敢问一句啊，即系当时咁叻呢啲人喺度做嘢，咁嗰时待遇点样咧？你个童年系咪好富有嘅咧？ 待遇梗系唔系好好啦，200零蚊、300蚊啦，但系佢有宿舍啦。嗰阵时我哋有个宿舍就系、好多部嘅一个呢个中环站线尾有栋楼咧，就是、大公报租咗啲房俾啲员工住啦。 嗯， 摩利神山道29号啦，系、咪？3层楼，每层有3房。 你住过？你住喺度嘅？ 几耐？我住过。 系 我入去之后，前边有一个搬咗出去冇几耐噶啦，嗰、那个叫做金融。 哦， 佢系住头房，就住咗中间房，话嗰时3层，1层到3，下边有个天井。就同嗰啲細路一齊玩嘅，一齊玩嘅，好開心嘅，全當都係咁。有時又睇住對面灣仔道殯儀館啊，嗰啲 D 打佬個個禮拜咁吹就嚟經呢個神山道去呢個天主教分堂。嗱、所以灣仔生活嗰度開始嘅。 哦， 咁我第二个梗系知道一个咁复杂嘅背景啦，系咪？ 嗯， 咁就我读书就系对面斜对面一间幼稚园啦，系嘛？ 嗯， 跟住就去咗真光啦， 嗱，咁我又最开心，我又再想问一问啦。 O K， 因为你今日写嘅，你17岁，专庸就送咗你去英国。咁其实呢个决定同佢阿爸，即系你阿爷，当日叫佢嚟香港。我覺得有異曲同工之妙喎、 啊，同埋當其時佢嚟香港咧，係有啲喺我哋作為年青人睇翻歷史，覺得啲奇怪。喂，當其時南京哪怕解放咗都好，50年代都叫第一大城啊。香港當其時係郭亮雄年代，距離呢個麥理浩仲有20年啊。其實係一個幾荒謬嘅地方嚟，即係點解會過嚟嘅咧？ 咁你咪話咯，因為呢班人咧係即係。民国末代的精英呢，他们之所以那时支持共产党，是因为相信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是相信共产党上台会令到中国更加好、但是除非移民来到之后呢，就越来越觉得有少少不对路，但是呢已经洗湿了个头，还有这班人是非常之善良正直的、是民国的文化人来的， 系 爱国嘅嗰种纯情咧，就是、爱中国啊，唔系爱中共啊，系你哋香港下一代系未见过。 嗯， 咁我老豆亦都系嗰种好朴实老实嘅人。 系咁啊，陶生， 善良嘅人，嗱，我真系希望中国好。O K， 嗯，嗱，我谂咧，即系都想问啦，即系啊，你有冇即系说话咧？其实想同呢位即系， 唉， 即系改变咗你命运。啊，都系嘅父亲咧话别咧， 系叫头先讲咗叫序幕， 嗯， 中间仲有10几20回就略过，费事讲啦， 系啦， 咁讲跳翻最尾，我今朝凌晨咧有2个钟头喺佢耳边嗰度咧，不断同佢讲，我讲翻我佢同我细个一齐去玩，带我去地方嘅往事， 嗯， 這個、呢个咧中国人嘅父子情义其实好复杂嘅， 系， 就是、你对住个老豆嘅时候咧，系唔敢咧，系对佢交心话爸爸我好爱你嘅。 是啊、 我终于在最尾的时候呢，我在耳边说，其实我这么多年我没说我是很敬爱你、是吧，虽然你小的时候出于很多种原因打过我，但是呢我现在我觉得没了你就没我，是不是、我说、虽然呢、大家之间近年的沟通不是很多，我很后悔，但是太迟了，我希望来生呢我都做回你的仔、那我看到他那个眼泪滴落嚟，又好似真系睇电影咁，后边嗰啲毒镖咧就嘟嘟嘟嘟咁开始停啦。 嗯， 佢个喉咙嗰度出咗一句好微弱嘅反应。 嗯， 跟住咧个心唔跳啦。 嗯， 睇住佢呼吸，个深呼吸啦，个深呼吸慢慢直到冇，就睇住佢呼出最后一口气。 嗯， 啊，咁呢个系凌晨，我睇睇个表2点半，即刻叫医生入嚟咧，系签死亡证再复核。 嗯， 咁佢细个佢令到我影响好大，因为佢鍾意听音乐，西方古典音乐，鍾意睇西片，佢鍾意呢买啲唱片返嚟呢，喺佢返工之前食完饭饮杯咖啡喺嗰度，佢喺个厅嗰度就放。咁呢我嗰时呢9点几就要上床瞓㗎啦。我未瞓着嘅时候呢，佢就係喺出面饮咖啡准备返工，佢听好多贝多芬、肖邦，其中一隻我自细呢佢好鍾意听，就是马斯卡尼的《乡村骑士》的 中段插曲，所以我今晚咧想将呢一啲音乐咧自私少少，奉献俾我爸爸同埋而家香港好多陷于无助嘅香港人，听下呢嘢音乐咧吓，真系将嗰个情感啊，系嘛诶，俾呢个音乐带动佢一个好深邃嘅地方，好吧？ 嗯，好。